关注公众号喜马拉雅有声书，回复清零即可听我的故事，我还为大家准备了惊喜的福利哦。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清零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这位小兄弟看起来受了风寒，要不要我吩咐厨房煮碗姜汤？ 公孙策越说越觉得心里没底。 煮碗姜汤不难，关键是小青花这身材造型，是递给他喝呢，还是直接给他灌上？ 看到眼前这一派纷乱，展昭的嘴角不知不觉地浮出笑意来。 展大哥。 见展昭进门，围着小青花打转的张龙赵虎俱都抬起头来。小青花立刻转移了发牢骚的对象。 展护卫，我刚在墙头挂了半宿，这就是开封府的待客之道吗？ 开封府的客人很少有爬墙的，就算有也很少有挂在墙头下不来的。 展昭本待多说几句，一瞥眼看见小青花气红了脸，当下住口不说了，看向诸人。 是谁发现的他呀？ 赵虎伸手挠了挠脑袋，嘿嘿笑道： 晚上多喝了几盏，起夜回来看见墙头上黑乎乎的一团。 哦，原来如此。 小青花，多亏此番是赵虎，否则你可得在墙头挂足一宿了。 此话一出，旁侧几人俱忍俊不禁。小青花翻了翻白眼，气鼓鼓的道： 展护卫，我找你可是有要事，你到底要听还是不要听？ 要事？ 展昭的笑意渐渐淡了下去，莫说是展昭，周遭诸人也都安静下来。要事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内容，文生的要事在读书，官差的要事在办案，而他小青花的要事断断跟一个人脱不了干系。那句问话在展昭心上反复掂量许久，竟是开不了口。还是张龙迟疑着开口： 是关于我端木姐的？ 小青花很是不满诸人反应之迟钝： 你们也不看看我是跟着谁混的，不为我家主子，我这么辛苦折腾是为什么？ 好了，你倒是说说所谓何事。 这要说起来可就话长了，简直要追溯到鸿蒙初辟上古人神杂处的时候。譬如说吧，大禹是天神，他却在人间治水。 这番说辞展昭似乎在什么地方听过。 虽说后来人鬼神三界分开，但是其间还是留有通路的，最常为人道的便是黄泉路。黄泉路是什么？就是人间和冥界的通道。 作为听众，张龙赵虎等人异常配合，齐齐发出啊的惊叹之声。见自己的说辞引起了诸人回应，小青花越发兴高采烈。 那么人间和仙界之间是否留有通路呢？当然是有的，那就是众所周知的东海之上三座仙山。 瀛洲图。小青花，你是不是在找瀛洲图？ 沉默许久的展昭忽地开口。小青花傻眼了。 你我不知道查了多少古书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 展昭眼帘低垂，看似不以为意，声音却带出些微的颤意来。 是红鸾告诉我的。 红鸾是谁？ 是细花流门下一个小姑娘，展大哥前些日子还和他一起查案来着。 哦。 小青花不无嫉妒地看向展昭，小声嘟囔： 原来走的是异性路线。 说话间又偷偷瞅一眼展昭，烛光下展昭眼眸湛然，面部轮廓说不出的柔和俊美，却又不失坚毅。 切，长得俊了不起吗？ 你知道多少？ 关于瀛洲图你知道多少？ 知道的也没多少。 本准备好抖抖包袱，谁知道用意被展昭一语道破，小青花当时没了精神。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了图便可通往仙山，不过先去找图总是没错的。 那么你找到了吗？ 唉，本来差不多快要找到了。说起来都要怪教山庄的人，他们若不是那么不济，我也不至于要来开封府搬救兵。 话音未落，忽觉室内静得出奇。小青花抬头看，发现诸人的神色都比方才怪异了许多。 教山庄？你说的教山庄莫非就是前日里遭了火厄的教山庄吗？ 火厄？好像是的，他们杀人之后的确是又放了把火。 你怎么知道？ 若非小青花身量太小，公孙策恨不得抓住他的肩膀前摆后摇。 莫非你当时在场？ 在啊，本来我是要好好找图的，谁知道忽然闯进两个凶神恶煞般的人来，又是杀人又是放火，最后还拿走了图。说起来总归是教山庄的护院太过差劲，他们要是能撑上片刻。 小青花，那两人杀人之时你也在场？ 在啊，我不是说了我在那儿找图吗？ 死了那么多人你仙石竟提也不提吗？ 世上每天都死很多人，凭什么我就要提？展昭，我找你是来谈正事的，你不要总打岔好不好？ 正是。小青花，人命关天，那两个凶徒你可曾看清过他们的形容面目？你可曾听到过他们说过什么？ 我忙着找图哪有空去注意他们的样貌。 张龙见展昭面沉如水，心叫不好，赶紧出来打圆场。 展大哥，小青花一时失言，你何至于跟他生气啊？ 你们开封府的人真真奇怪，一天到晚的办案办案也不嫌麻烦，要我说多少次我是去找图的。 展昭怒极，一掌重重拍于桌案之上。 唉，小青花，找图固然重要，但是你眼中只看得到图，竟看不到别的吗？ 小青花看了看公孙策，又抬头看了看展昭，一声不吭地起身，将身上的衣裳理了理，径自爬下桌子。赵虎眼见越说越僵，竟至小青花要走人，哎不，走晚的境地，忙打哈哈道： 展大哥，你何必跟小青花计较这个？他一个晚，不懂事也是有的。 展昭极轻地叹了口气，正想说些缓和的话，就听小青花怒道： 什么叫他一个晚，不懂事也是有的？我没日没夜的东奔西走，我图什么了？我不就图早日见到我家主子，我怎么就不懂事了？ 基本上如果两人行将发生争吵的时候有第三方在场，那么第三方的宿命无外乎两种：一，充当和事佬，将一场争执消弭于无形；二，积极参与，将两人争执升级为三人斗殴，如果第三方人数允许，升级为群殴。而群殴这种事发生在开封府的可能性基本为零，所以事态并没有进一步激化。张龙、赵虎、马汉与公孙策自动划分了两派，门柱派开始劝说展昭，擅长说服教育的公孙策则重点针对小青花展开思想攻势。 展大哥，上门总是客。 小青花，戒骄戒躁，不要为了一时激愤而误事。 哎，展大哥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你跟小青花生气，我端木姐面子上也不好看。 小青花，你半夜造访开封府究竟有何要事？ 最终结局皆大欢喜，说白了展昭已有和缓的意思。至于小青花嘛，和大多数一怒拂袖的人一样，做事要走的潜台词都是其实不想走，其实我想留。对比方才，小青花总算是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。 我知道他们没拿到土，因为我听到那个女的说，我们只差瀛洲图了。那男的说，那就兵分两路，我去找姓温的，你去太师府拿瀛洲图。那男的还说，上头吩咐过，现在还不是闹的时候，太师府戒备森严，你莫要闹大发了。 你就没看清两人长得什么模样？ 细花流水去流觞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连梳妆，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